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专家 Kevin。 Kevin 你好。 你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美国加州的自然风光啊、旅游情况。那 Kevin 之前其实一直在美国加州生活和工作啊，对加州也是非常的了解。 嗯，是这样。 加州是不是有很多的旅游资源呢？ 加州有很多很多可以玩的地方，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嗯， 比如说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 然后这个海滩，罗基山脉，湖泊，还有迪士尼，这是人工的景点，有迪士尼，好莱坞环球影城等等的，这些都是大家必看的这些景点。 嗯，这些地方你自己都去过吗？ 基本上都去过。 嗯，那先给我们聊一聊加州的一号公路吧，这个是特别有名的一条公路啊。 嗯，一号公路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条公路。虽然不幸呢，在前一段一号公路上一个必经的路段有一个桥，因为大雨发生了那个地基的坍塌，可能还要维修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再开，所以现在走一号公路的话，可能需要绕一下。对，就是不是那段的美景，可能大家就有一段时间看不到了。 哎，为什么叫一号公路呢？不叫三号公路、五号公路？ 因为一号公路它是紧贴着美国西海岸海边的，所以它叫一号公路。它会一点点的数字会越来越大，往中部会越来越大。 所以 number one 啊，第一的一号公路就是它了。一号公路是不是一条很长的公路呢？ 一号公路还是挺长的，它是沿着海岸线一直往是南北向贯穿。 那为什么它出名呢？有那么多公路，为什么一号公路特别有名呢？ 主要还是一号公路上面的景色。 哦，咱们来聊聊有什么景色呢？ 对，您随便拿起相机。随便拿起相机找一个角度随便拍一张就可以当壁纸。 真的、啊、 这个不是夸张。这是非常非常这个景色还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嗯， 在整个世界上都是非常出名的。对， 嗯，好的，这是美国加州的一号公路。大家如果以后到美国去看房子的时候，可以顺便去这条公路上 对 看一看啊。 对，包括南边的这个美国加州南边的这些迪士尼环球影城，有时间大家还是可以来转一转。在这里我也强烈建议，这个如果您是变形金刚迷的话，建议您去做一下环球影城的这个 3D 的变形金刚室内的过山车，非常非常刺激。 哎，像加州有迪士尼和环球影城，哎，我还知道像在奥兰多也有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奥兰多有一个世界最大的迪士尼。对， 那这两个地方的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不同之处呢，比如说现在在奥兰多开的迪士尼，它又新开了一个阿凡达的主题乐园。 哦，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非常大。然后它在那边的占地面积也是应该是世界第一吧。然后相当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是1/5个新加坡。 哦， 对， 那加州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呀，大家都到奥兰多去玩迪士尼和环球影城了。 主要还是加州的这个地比较贵，它要扩建的话有些问题。 对，那这样 只能在原有的这些设备上做一些更新。对， 但是加州更加适合华人居住可能。 对，加州一直都是华人居住这些热点地区。 嗯， 对，奥兰多的话是因为它的地大，然后它的发展呢主要还是以旅游业为主，所以迪士尼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就在那边买了很大很大一块地，现在还没有用完。 哦，还会更大的去开发啊， 还会更大。 哦，这样的。哦， 几年之后还要建一个全球的这些星球大战迷为之疯狂的，就是现在有一个阿凡达的主题乐园，以后还要建一个星球大战的主题乐园。 嗯，像在奥兰多有没有一些可以了解的一些房产呢？那边的房子投资情况怎么样？ 在旁边的话，在迪士尼旁边的这些短租社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这种社区的话价格也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它的因为它是靠短租嘛，它的投资回报率还是相当可观的。 大概多少啊？ 大概8到12都是有可能。 一年租金的回报率就达到8到12了。 它是一个净的。净的。 就是你除掉了你的管理成本。 对。 然后最后还有除掉税费，最后的这个收益就已经达到了8%到12%一年。 是的，没错，长租的社区在美国平均下来到4%、5%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短租的社区可能是长租社区的翻倍都是有可能的。 好，我们聊完奥兰多的这个短租社区，还是赶紧回来看看今天主要的话题，加州的旅游情况吧。 嗯，好。 那我们说到美国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那想必在加州都需要开车吧？ 是这样。在美国来讲，那个开车是必须的，且在美国租车还是非常的方便。不过租车的话呢，是需要这个国际驾照之前呢，还是希望大家在国内就办好，因为在国外办可能是时间还有花比较多的钱才去办理这个驾照。租车的话，我建议大家呢，租车一定要租稍微大一点的，然后视野稍微高一些，然后开起来也比较舒服。而且大家一般来东西都比较多，所以他 对一般都是拿着行李箱来的。 对，有好几个行李箱， 你好多人一块旅游，所以你租一个大一点的车，可以把行李箱放到后备箱安放好。 对，就是买一个租一个 SUV 就可以。 哎， 对， 这不错啊， 中型的 SUV 就足够了。 你刚才说到中国的驾照是可以在美国用的，对吧？ 中国的驾照是不能在美国直接用，但是要有要翻译成这个国际的驾照，才可以， 就可以了。 就对。 那中国国内咱们有那个手动挡和自动挡的 CECR 驾照，那么到美国，我就 基本上全是自动的， 都是自动的， 都是自动的 啊。所以其实你不用考虑那么多。 对， 美国的 美国人对很少开手动车， 那我就放心了。 对， 因为我只会开自动挡的。 对 啊，那太好了。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是吗？ 对，是这样。 那太好了啊。那么在美国租车方不方便的？我不可能把车从中国带过去，因为我到美国，我肯定要在当地租车嘛。我不可能说把国内的车搬到美国去开。那么在美国租车这件事儿是不是方便呢？ 租车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各种大小的租车的公司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网上做一些比较。但是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租车呢尽量租大一些的。第一是安全，第二呢是视野就是非常好，开起来又比较舒服，而且呢我就像我刚才说的，美国的油钱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租大车呢，然后开一开，其实也挺过瘾的，在高速公路上。但是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美国的这个车速呢还是非常的快，大家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开车之前呢，最好仔细阅读一下当地的这种交通法规啊，认识这个基本的这个信号标识，而且提醒大家一个变线一定要打灯。对， 不然出了事儿你被撞了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 因为美国呢在开车呢还是相对于比较守规矩，然后如果您不打灯，他后面的司机是不会认为您要变线的，他会直接冲您开过去。 哦，所以你要转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打一个方向灯。 对、 哦、 在中国也是必须要打转向灯的，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在城市里开车开惯了，有些小的路可能就是不打灯直接就转了。但是在美国一定要打转向灯，而且呢在十字路口如果您要往右转的话，十字路口往右转一定要停下来， 一 定要先停下来、 啊、 看一下，没有车再转，没有车没有行人再转。 哦，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法规啊。 对，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法规，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而且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大家也不用着急，直接打911就可以，然后很快有人会来，有警察会过来处理。对， 有很多朋友可能到美国去看房买房的时候就会想到加州去自驾游哈。 嗯，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高速公路上美国的车速是很快的， 嗯， 到底有多快呢？ 大概80 miles 吧，80里可能就是大概120公里， 嗯，跟国内的高速公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速， 120公里，但是你开的路程可能会非常长。 哦，就是中间不停的120公里，一直 说120公里，你可能会开到130公里，也有可能会，甚至有些人他们那边有些人可能会开得更高一些。 哦， 对， 140-150公里这么去开。 对，而且车速非常非常的快，而且车速快到一定程度呢，如果您不是经常开这种速度，就是车是比较难控制的，而且毕竟是您新租的一辆车，而不是您一直在开的比较熟悉的一辆车。 对 对， 所以大家 包括油门刹车来讲，还是需要稍微小心一些。 对， 对， 虽然说美国允许那么高的车速，但是呢，大家在开的时候还是要量力而为啊。 对对，是这样。 嗯，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美国置业专家 Kevin Zhao。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呢，聊了聊美国加州的旅游攻略啊，介绍了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像加州的迪士尼、环球影城、一号公路等等，包括还聊到了美国租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美国租车大家可以租大一点的车，这样旅游的时候呢有更多的空间，而且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快。 而且在美国这个停车的这个位非常大，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哦， 对，除了大都市啊，除了纽约、旧金山等城市，其他地方还是非常容易找到比较大的停车位。 你的一些客户，包括咱们听众之前跟您咨询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想到加州一边旅游一边看个房，对吧？ 嗯，是这样。 那么一般来说，你建议大家进行多长时间的旅行比较合适一些？ 一般来说，如果要在加州自驾游的话，7-15天的旅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您从北京飞到加州的话，建议您直接飞到旧金山。旧金山的话可以玩一些旧金山的比较著名的渔人码头啊、金门大桥啊等这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完了以后租车直接往南开，然后直接走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谈到的这个一号公路，然后多拍一拍这个一号公路上的风景，然后一路就可以开到洛杉矶。洛杉矶呢也有我刚才说的这些环球影城啊、好莱坞啊这些比较著名的这些景点。当然呢，如果大家时间更充裕的话，可以直接从旧金山开车到拉斯维加斯，赌城拉斯维加斯，然后可以到那里试试自己的运气。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表演在晚上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也是去美国必看的一些大的都市。从拉斯维加斯再开车去洛杉矶就不是特别远了。然后再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行程。然后您可以在洛杉矶把车还了，然后从洛杉矶再坐飞机回到北京啊、上海这些大的都市。 所以整个一圈走下来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差不多因为开车就要开挺长时间的，而且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当然呢，如果走五号公路，我上次从旧金山开到洛杉矶开了有小半天的时间，大概6-7个小时，当然我中间也休息了好几次啊，也需要给车加加油。 哦，这样的。好，所以其实旅行的话，大家做好规划，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多的去看一些景点。好，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加州的旅行时间最好是7-15天， 也就是一周到两周，这样比较紧凑的安排好你的整个行程。那么一般来说旅行的季节呢，比如说加州最适合旅行的季节一般是每年的几月份呢？ 加州四季的天气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其实什么季节来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冬天的圣诞节假期很多人就放假了，很多酒店啊，酒店可能会开，很多这些餐馆啊，景点啊都是可能会暂时不开，所以这些呢还是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来之前还是做好这个比较详细的攻略。美国其实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景点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它的很多的高速公路其实是免费的 啊，免费的， 免费的，所以在美国自驾游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让我想到国内大部分时间是收费的，然后在国庆节、在节假日倒是免费的，但是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所有的人都赶在节假日想走着免费的高速公路，结果会导致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在那两天去开车。所以那高速公路会特别堵车。 是这样， 是 这样。 美国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个别的几天就是特别堵车？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来讲堵车的话都是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 哦，那就可以。会不会在这种美国当地的这种传统假期堵车比较厉害？ 其实美国大家出行的话第一是自己开车，第二就是坐飞机，因为如果路程稍微远一点的话，大家就考虑坐飞机了，因为美国的这个航空业务也是非常发达。 嗯， 对，其实机票在当地买也是比较便宜，所以就不值得自己再开车花那么长时间去了。 哦， 对，但是一般稍微路程远一点的话，大家就是准备买张机票坐飞机去走了。 哦， 如果说路程比较近的话，大家就会选择开车，所以车程也不会拖得特别久。 嗯，明白了。所以一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坐飞机出行的， 是这样，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自驾游的， 是这样。 那么其实说到美国加州旅游呢，还有一些国内的朋友呢可能是通过这种暑假的出国游学来到加州。 嗯，是这样 啊。那么加州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活动来迎接国内的这批通过寒假暑假出国游的项目来旅游的人群？ 基本所有的学校都有为这些学生准备的，包括外籍的学生准备的这些项目。什么项目基本都有，野营，还有读书，然后还有科技的这些项目，比比皆是。关于租房来说，最好呢可能还是，如果家长考虑租房的话，最好的考虑还是比如说类似于短租的网站 Airbnb 等等。 嗯， 当然呢这些短租的项目呢你也可以直接咨询这个项目方，项目方他们一般也会提供一些短租的这些租房的这些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呢都会是真实的，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掺假在里面。嗯，当然如果觉得有困难的话，也可以直接致电我们海外有家，我们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其实都有我们的分站，和美国各地方的这个经纪人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嗯， 对， 都是华人，所以沟通起来都是比较方便的。 对，完全正确。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 Kevin， 如果说大家到加州旅行，那您建议从国内哪个地方、哪个城市进行直飞？ 一般来说，从距离来讲，北京、上海都是可以的，因为在加州北边的，包括圣何塞，然后旧金山等这些比较大的都市，其实都包括南边的洛杉矶都是有直飞的这个路线。如果去加州的话，如果要游玩，可以考虑呢先飞到旧金山，然后呢参观完硅谷， 史丹佛大学以及这些比较大家必看的这些著名景点之后呢，在租车南下，沿着风景秀丽的这个一号公路呢，一直开到慢慢开到洛杉矶，一路慢慢吃，慢慢玩，慢慢开，一直开到洛杉矶。然后当地呢，洛杉矶当地也有很多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些景点，包括迪士尼、环球影城等等，玩的东西呢，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之后呢，可以从洛杉矶直接还完车以后直接飞回到比如说您出来的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对， 嗯，一般来说如果我到加州想要进行一个自驾游的话，我是提前就在国内都订好了，还是说到美国再说？ 一般来说在国内订好会更踏实一些。 对对， 因为您到当地的话可能没有您当时想订的车种，比如说当时 SUV 全都订完了，只能给你一辆小车， 嗯， 但是你当时可能就要换租车公司，看看有没有租车公司更好一点，但是在国内可以看到一些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些租车公司的对比啊、价格啊等等的，在这边做一些提前的这些工作，做一些这些作业还是相当划算的。对， 一般在哪儿取车呢？能不能直接在机场取车？ 一般在机场都可以取车， 哦， 对，机场取完车以后直接可以把车开走了。 哦， 对， 这样的。 而且这个手续因为您是在国内已经办理完了，它主要这把所有东西都留个备份打印出来，然后给当地的这个管理人员就可以了，柜台人员他会帮您一点点的处理，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再找当地的这个翻译就可以，因为当地这些柜台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人会讲普通话。对， 那相当不错呀， 嗯， 啊，就专门来迎接中国客人的。 对， 啊，哎，这很有意思啊。说到这加州的语言，咱们再来聊一聊啊。就说一个英文不太好的国内游客到加州，他是可以畅通无阻的旅游吗？ 基本上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特别繁琐的，比如说看病啊什么的，这个可能是需要做一些沟通，但是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每个医院就算您给您看病的这个是白人的医生，他不会讲任何的普通话，他会通过电话去给您实时的翻译。 哦， 对，您就是您跟他说一句话，然后他那边的翻译一句话给医生，然后医生再说一句话，然后翻译再翻译给您。虽然时间沟通上比较长，但是这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现在加州华人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呢？ 加州的华人的占比还是挺高的，没有就是某一些加州比较华人比较钟爱的这些城市，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洛杉矶的尔湾，它的华人占比已经达到了45%。 嗯，将近一半的。 将近一半 都是华人， 都是华人。 那你到那儿去，肯定是生活沟通上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而且尔湾的话，它有好几个咱们那边比较有名的大华99超市，也是华人比较著名的超市， 嗯， 所以买华人这些吃的、吃穿用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方便。对， 嗯，最后想问一问你，就是如果从国内出发到美国加州旅游的话，应该带一些什么必备的东西？ 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带特别多的东西，当地什么基本都有， 嗯，都有啊， 而且往往比国内还便宜。 有没有一些当地没有的东西咱们又必须要带的？ 当地没有的东西如果大家可以考虑带一些特产来讲，当地是没有的， 哦， 比如说稻香村， 哦， 那边是没有的， 哦，那边可以很畅销了。 对对对，但是那边是可能有一些广式的一些糕点，但是那边可能就没有像稻香村这种点心了。 哦，这样的。最后再来聊一聊加州的房价吧，就是现在加州一些比较热门的投资置业区域那边的房价大概是怎样的水平呢？ 我就拿尔湾来举个例子吧，因为这个数据稍微比较更新一点，然后现在如果是新房的项目大概是到90万美金起价一直到170万美金，这个价格区间其实是都有的。 就是一套房子的总价现在的范围是90万美金到170万美金， 对，它涨的还是比较多的。 嗯，这个一般一套房子指的是独栋别墅， 一般房子指的是有的是独栋别墅，有的是联排屋， 嗯， 但是我说的这个是以别墅为主。 嗯，明白了。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